Book 2 93 93 93 الجمل التابعة باستعمال إن كان ما إذا كان 从句连词 是否 会不会 从句连词 是否 会不会 لا أدري إن كان يحبني 我不知道 他是否爱我 我不知道 他是否爱我 لا أدري إن كان سيعود 我不知道 他是否回来 我不知道 他是否回来 لا أدري إن كان سيخبرني 我不知道 他是否给我打电话 我不知道 他是否给我打电话 إن كان حقا يحبني 他是否爱我呢 他是否爱我呢 إن كان حقا سيعود 他会不会回来呢 他会不会回来呢 إن كان حقا سيخابرني 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呢 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呢 إني أتساءل ما إذا كان يفكر فيه 我问自己他是否想我 我问自己他是否想我 إني أتساءل ما إذا كان لديه واحدة أخرى 我问自己他是否有别人 我问自己他是否有别人 إني أتساءل ما إذا كان يكذب 我问自己他是否撒谎 我问自己他是否撒谎 ما إذا كان يفكر في حقا 他是否想我呢 他是否想我呢 ما إذا كان لديه واحدة أخرى 是否他有另外一个女人呢 是否他有另外一个女人呢 ما إذا كان حقا يقول الحقيقة 他说的是否是实话呢 他说的是否是实话呢 إني أشك ما إذا كان يريدني فعلا 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喜欢我 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喜欢我 إني أشك ما إذا كان سيكتب لي 我怀疑他是否给我写信 我怀疑 他是否给我写信 إني أشك ما إذا كان سيتزوجني 我怀疑他是否娶我 我怀疑他是否娶我 ما إذا كان حقا يريدني 他是否真的喜欢我呢 他是否真的喜欢我呢 ما إذا كان حقا سيكتب لي 他是否真的给我写信呢 他是否真的给我写信呢 ما إذا كان حقا سيتزوجني 他是否真的会娶我呢？ 他是否真的会娶我呢？